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29集，夜半心惊。夜半三声，青竹山附近孤坟林立，气氛好得一塌糊涂。展昭一手拿着铁锹，一手抓着白玉堂，大模大样跑来挖坟。白玉堂这一路都在自我反省，他将这猫养得那么好，这猫精力充沛，所以变着法儿在作怪，这究竟该怪谁？青竹山山下的坟墓的确是不少，几个影卫分散开寻找，很快找到了燕夫儿的墓碑所在。影卫们捋胳膊挽袖子就想开挖，庞玉提着个篮子跑过来，赶紧摆手： 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些江湖人怎么一点讲究都没有啊。 边说，庞玉边点起香蜡烛火，再撒了点纸钱，对着燕夫儿的坟拜啊拜，嘴里念念有词： 凤儿，凤儿，我是庞玉，念在我们相识一场，你不要怪罪我们打扰啊。我们也是想查明你的死因，如果你真的是被人害死的，我替你伸冤啊，所以你不要怪罪啊。 庞玉折腾完了，觉得心里也有底了，才让众人挖开坟头土。几个影卫七手八脚一挖，很快挖出了那尊棺木。 怎么是口博棺？ 不是吧，谁给他办的身后事啊？凤凰活着的时候可风光了，再说他给郝天童赚了多少钱啊，一口薄皮棺材就把他给埋了，怎么不拿良心卷了了事？ 众人也觉得有些奇怪，影卫们将棺材撬开，掀开棺盖后，众人往里看，就见棺材里是空的，没有尸体。庞玉眨眨眼，问伸长了脖子看热闹的庞福： 你确定他死了吗？ 我听昊天楼里的丫鬟说的，昊天楼的人都知道燕凤死了。 看墓碑，这的确是他的坟，应该不会错。 那尸体呢？ 公孙举着灯笼将棺材里头检查了一遍，摇了摇头： 这棺材里边根本没放过人，下葬的时候是个空棺。 白玉堂觉得心情稍微好了一点，虽然踩了一脚泥巴，但好在不用看腐尸。 于是燕凤儿是没死，还是死了尸体没下葬？ 如果没死，那人在哪儿？这里头有些蹊跷。 开封府皇城门外，邹良骑着马一路跑进来，行色挺匆忙。赵普将带来的兵马驻扎在了皇城外，邹良和欧阳少征隔天都会去看看，士兵还是要操练的，这是赵家军的传统。另外，为了严防鬼面人出来作怪，扰乱开封治安，这些兵马都分了组，在皇城内巡查，巡查结果也要一一汇报。邹良忙完了就赶紧赶回开封府，刚进门跑了不远，就看到从前边一家药铺里一个红色的身影蹦跶了出来。邹良微微一笑，光看身材就能分辨出是林业火，他身后跟着背着个盾牌的素清，手里提着大包小包。林业火也不知道买了什么，不过心情蛮好的样子，甩着袖子大步走，一头乌黑的长发一晃一晃的，从背后看活泼的不要不要的。邹良嘴角又挑起了几分，淡淡一笑，催马跑了过去。跑到切近，就听素清正抱怨： 你是去太学读书，又不是去做买卖，买那么多补品干嘛？ 你懂什么？太学好多书，书放久了一股子霉味儿，所以熏香不能少，然后坐久了腿会粗，所以要买几个好点的垫子。还有啊，书里面有虫子，咬着我怎么办啊？要擦药膏。最重要的是念书好累啊，要多吃点补品，这样子皮肤好。 还要多买点甘草泡澡，省得沾一身墨汁味道。 你就作吧，没见过你这样的掌门。 边想，素清还边替自己无奈，人家都在火凤堂忙正经事儿。虽然火凤堂每天也没什么正经事儿，但就是他要陪着这个二货堂主到处浪，今天邹良还偏偏忙公事去了，都没人教训一下林业火。正想着，就听到马蹄声音传来，林业火伸手摸了摸鼻子。 这个马蹄声听起来好熟悉啊。 果然一回头，素清神情就开怀了些，邹良骑着马已经到了跟前了。 买的什么？ 林业火眯着眼睛瞧了瞧邹良的马，对他勾勾手指。 你下来 干嘛？ 给我骑一会儿。 干嘛给你骑？ 我好久没骑马了，骑马身材好。 林业火拽着马缰绳就要跟他抢马，邹良伸手拉他。 那你上来。 我上去的前提是你先下来。 林业火一撇嘴，那意思谁跟你一起骑。素清一贯无视两人，已经提着东西快步走了，心说赶紧回开封，放下东西回房睡觉。只是他正走着，一阵风过，顺着夜风带来了一股血腥味儿，还挺浓。素清愣了愣，站在原地仔细辨别了一下，真的是血腥味儿。林业虎和邹良闹得那匹马受不了了，拖着两人就往前走。走到素清身边的时候，突然马蹄子停住了。林业火还拽着马缰绳呢，没提防他突然停了，一个趔趄，邹良也有些纳闷，就见自己的马开始踱步，似乎有些焦躁。邹良骑着的是一匹黑马，这马是邹良捡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，不过好像不被马群接受，跟邹良似的独来独往的。邹良骑着他征战南北，此马从来不叫，好像是哑的，身形偏瘦，但是速度极快，也是极有灵性。总之邹良跟他很投缘。这马叫初七，因为邹良捡到他的时候正好正月初七。林业火管他叫闷蛋，因为这马和邹良一样那么闷。战马大多能够感知危险，特别是对血腥味很敏感，初期踱着步子甩头，样子有些不安。此时邹良和林业火也发现异常了，林业火摸了摸鼻子，就走到素清旁边，跟他一起盯着一旁一条幽深的巷子看。血腥味是从里边传出来的，而且根据味道的浓重程度来看，应该有很多血。 那是什么地方啊？肉铺？ 是人血。 哦，这都闻得出来？ 林彦虎和素清都好奇，邹良无语地白了他俩一眼，就往巷子里走了进去，林彦虎和素清也跟了进去。幽深的黑巷子里光线极暗，邹良走了几步之后停下，顺便一拦走上来的林彦虎。 干嘛？ 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。 什么东西？狗屎啊。 像是水。 说着邹良摸出了个火折子来，吹亮了照地面。林业火也蹲下，随着火折子的亮光，就看到邹良的脚的确是踩在了一滩水里，只是这水的颜色深了点，感觉也粘稠了些。 啊，血啊。 林彦火说着，一抬头就看到前边出现了一张脸，一张扭曲的女人的脸，双眼直勾勾地看着他，苍白的脸周围有凌乱的头发，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摆放在那。 哇，女人头啊。 林彦火叫了一声，蹲着指前面，邹良从怀里摸出了一个联络用的响箭来，也是军营用来晚上照明的烟火，抬手往空中一抛。随着破空的呼啸声，响箭在天空炸开，瞬间四周围也亮堂了起来。借着这短暂的亮光，三人看到了巷子里的情形，忍不住都张大了嘴。 只见这短短一条巷子里横七竖八躺着好几具女人的尸体，死状都是身首分离，极血腥惨烈，而窄巷的四周围以及地面上到处都是血，难怪隔着老远都能闻到血腥味了。 墙上是不是有字？ 素清指着对面的墙，邹良和林业火抬头就见这是条死巷，尽头的墙壁离得并不远，墙上写了几个血字，正是那首噬魂谣。林业火张了张嘴，随后开始蹦跶。 哎呀，开封好讨厌，好血腥啊。 邹良无语地将林业火拽出了巷子，素清也将大包小包放到了巷子口，这时就见远处有人跑过来，正是展昭等人。展昭他们挖了坟却没找到燕凤的尸体，看到了邹良的联络响箭，众人就索性赶了过来，也看到了眼前的场景。展昭一看满地的尸体就忍不住皱眉，这是要疯啊。白玉堂也皱眉，就一个江湖人来说都觉得手段过于残忍。不过反应最大的竟然是庞玉，只见小侯也突然蹦了起来，指着最前边那一颗人头喊： 这不是姚香阁的娃吗？ 姚香阁？就城西那家姚香阁？ 是啊，怎么死在这儿了？ 又是姚姐啊？ 不是，是做菜的。 厨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